可能是远方的 起低声。 保持我的

前后头是人生而无力，连梦里都住你，出自老来时手边的书，我是

刻的你，何时并孤寂，躲在墙角里偷偷的哭泣。我忧郁的你，有谁会懂你？爱是什么？ 想我那一种样，

藏进云朵里长一米，我请你不自意小心的惦念着暖茶和夜故事，小莫远小莫慢，可笑什么幸运珠，影子下无心事 一身的狼狈，是我没

在我能尽快把你解气的眉头打开，倦鸟之欢皮皮的在听第一回，迎接你轮阳光沾着水在低垂，只怕会沾着味，那个谁前辈却还不醉，我正听你是我选择，此生的宁静我不觉，你身旁死守着一江秋水，若明镜般清澈，已代表我心里该晓得，记住这一回是几也不后悔，我奉陪把酒醉把剑掉对要和美，和你一起飞，

在这地方，我要你和他们一样。你看着我默默地说，哦，不能这样。你想要回到老地方， 袖手旁观，总会等到对的人说晚安，总会等到对的人说晚安。

暖的冷，江水边渔夫泛白鹭离他，这是我很想念的景，阳台上待看一天已过半，离别时知道是当时习惯，一切都很平淡，不觉出彩，雨落时才想起那种心甘欢声和笑，雨还在我耳畔，如今一个自在城市，两端相聚远相艰难，不聚之散，其实我并没有太多期盼，毕竟一生很短，少有圆满，沉默傍晚云层渐远，屋檐下燕归来，人面花开，那时我还记得的景，眼看春又来，却意兴阑珊，离别时知道一切都很平淡，不觉出彩，雨落时才想起那种心安欢声和笑，雨还在我耳畔，如今一个自在城市，两端相聚远相艰难，不聚之散，其实我并没有太多期盼，毕竟一生很短，少有圆满，立秋的画卷平铺简单，橘色的暖阳升，雾气消散，那是我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

走着那条街，像大雪一样的热烈。你轻轻唱起我的歌，我手中若尽的喜悦，绝佳的歌语里面，多少故事做铺垫。我们最好的告别，是现在这样没红颜，与你而起的一壶西北，全当年轻留个纪念。清晨回笼做了梦，你蝉鸣新开演唱会，场馆里歌迷很多，我被人潮推到尽头。你在台上唱着我的创作，不惧谋篇香本悲情小说，你太擅长表演，表情淡漠反倒有催泪效果。我在台下已经开始感动，大屏幕里忽然给我镜头， drink so much coffee.

歌，踏浪飘帆忘记你，更忘记我，从此江河只是传说，天地如画，星辰吞没。

有银光色白云的地方，把我留在这里。那些有银光色白云的地方，让我想起了你。 算心底疯狂，想为你遮风挡雨，不让你掉下泪滴，陪你看着大千世界，感受着人生的意义。姑娘啊姑娘，你美丽的像一朵花，姑娘啊姑娘，姑娘啊姑娘，衷心的祝福你啊，姑娘啊姑娘，远远的祝福你啊，姑娘啊姑娘，你善良的像天使啊，姑娘啊姑娘，我卑微的像个傻瓜，姑娘啊姑娘，衷心的祝福你啊姑娘啊姑娘，虔诚的祝福你啊，远远的祝福你啊，永远的祝福你啊，用一生祝福你啊。 让我非常着迷，再故意跟你熟悉，好引来你对我的注意，却在多年之后成为你口中的好兄弟。书上说男人最讲义气，除了爱情没有不可分享的东西，我真心学习，所以我笑着对你说，有女朋友别忘了记，那是方案，这样才不会给你带来负担。有女朋友别忘了记，那是方案，大不了喝口啤酒装掉心酸。有女朋友别忘了记，那是方案，这样才不会给你带来负担。 It's been so long since I've seen your face. I'm 1,000 miles away from you. And it's a sad song I've been singing every day. But it'll all be over soon. Cause I'll be back home tomorrow. And all this sorrow we ever know will feel like a memory. Something bittersweet.Something we'll hold on to. I go crazy without you, baby. I don't know what I'd do. Time won't change these feelings, make me wish I was not here with you. And I know it's been a long, long while since I held you, but I'll be back in the morning when you open your eyes.Another night, won't last another night. It's so hard to act like everything is fine when I'm spending all these nights alone. And though we stay up talking endlessly for hours, I can't kiss you through the telephone. But I'll be back home tomorrow. And all this sorrow we ever know will feel like a memory. Something bittersweet, something we'll hold on to. I'll go crazy without you, baby. 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一二五八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一二五八。 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